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5集。这让沈觉怎么答？难不成说打小就上心了吗？沈觉埋怨地横着他一眼，转过身道， 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，总之肯定比你晚。 夏侯恋半天没吭声，沈觉回眼瞧他拧着眉，倒不像很高兴的样子，心里挣扎了几下，偏过头不情不愿的道， 应当也没晚多久。少爷， 夏侯恋滴滴唤他， 要不今儿这事儿你还是忘了吧。 这话听在他耳里简直像晴天霹雳。他猛地转过身，把夏侯恋抵进墙角，满眼都是狰狞。 什么意思？ 夏侯恋静静地看着他，低声说道， 有违天伦，对你不好。 沈觉眼睛里的狰狞慢慢消退，沉默了半晌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夏侯恋这家伙年纪轻轻，却跟个老妈子似的，满脑子的迂腐念头，茄兰长出这么根苗来也真是奇了。沈觉缓了口气问道， 刚刚在床上那事儿你是也打算忘了？ 夏侯恋浑身一僵，之前在床褥上溅的那两滴血像两根针扎入心头。沈觉垂着眸，语气里带了哀怨， 恋得了我的身子便想跑吗？ 夏侯恋忙道， 我不是这意思。 那你是什么意思？ 夏侯恋脸红的像刚从锅炉里爬出来的，他支吾了一下问道， 你那里还疼吗？ 沈觉知道他们这事儿算是成了，夏侯恋这辈子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垂眸帮夏侯恋整了整衣领，湿哒哒的，是刚刚在雨里淋的。他说道， 没事儿，倒是你穿着湿衣服当心冻病了，走，带你回去换衣服。 少爷。 夏侯恋却不动，拉住他的袖子，定定看他眼睛。 你要想好了，跟了我，要受委屈的。 沈觉微有些怔忡，灯影里夏侯恋神色郑重，他这才明白为何知道他们两情相悦，夏侯恋也没有多余的欢喜。他并非头脑迂腐，尸骨不化，他是怕他受委屈。 不委屈。 沈觉眸子里都是融融的春意。 一点也不委屈。 夏侯恋拉下他的手说道， 朕眼前头一件就是委屈。少爷，你跟了我没有八抬大轿，也没有三天三夜的流水席，咱们是男儿，你又是长都，千万双眼睛盯着你，更不能把事儿宣扬出去。不过， 夏侯恋将他鬓角的发丝别到耳后，露出光洁的脸庞， 我肯定待你好，明日咱便去祠堂祭拜咱娘和蓝姑姑，把这事儿跟他们说了，再挑个好日子办一桌酒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夏侯恋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 他简直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忧愁，这事儿让他为难，该怎么让夏侯恋心甘情愿从了他？他万没有想到，好不容易把媳妇儿追到手，还要想法子让他接受自己是媳妇儿。或许得择个时机办了他， 他得了趣儿自然便从了。夏侯恋还在那儿絮絮叨叨， 我们可以找莲香姐当咱们的媒人，我再置办婚书和聘礼，这三媒六聘就齐了。 沈觉咳了一声说道， 祭拜的事儿还是缓一缓吧，我怕你娘她老人家受到惊吓。 这你不用担心，我觉得她挺喜欢你的，要不然当初也不能一见面就把敬帖给你。 夏侯恋笑了笑说， 况且她不同意也没有法子，最多托梦来骂我两句。 沈觉想她老人家该托梦来骂她。 还有少爷，你得改口叫娘了。 夏侯恋嗓音轻轻，好像生怕唐突了他。沈觉颇有些不好意思了，点头嗯了一声，瞧夏侯恋嘴唇有些发白，料想是雨里跪了那么久冻着了，撩袍学身往外走说道， 婚嫁的事儿明儿再说吧，走，回去换衣裳上药，待会儿冻病了有你好受的。 夏侯恋说好，提步想要跟上，脑袋忽然发起晕来。他想这回真是着了道了，几百年没有生过病，今夜竟中招了。他靠着立柜喘了口气，腿脚突然也发起软来。他这才发觉不对劲儿，脸颊留下两道温热的液体，茫然地用手一擦，却见满手鲜血，登时懵了。跨过门槛，夏侯恋还没有跟上来，沈觉皱了眉，反过身寻他， 怎么还不…… 话戛然而止，屋子里夏侯恋背抵着立柜捂住口鼻，鲜血一滴滴从指缝里流出来，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血点子，他的眼睛也流着血，在脸颊上绵延出两道血痕，烛火下照着，万分狰狞的模样。夏侯恋勉强站着，腿脚彻底不听使唤了，身子靠着立柜往下滑。沈觉上前搂住他，吓得魂飞魄散。 阿莲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怎么了？ 夏侯恋想说话，喉头被血哽住，说不出口。四肢越发麻木起来，像被压着千斤重担，使不上劲儿。视野越来越模糊，沈觉唤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远，好像整个人都沉进了黑乎乎的水里，一切都和他隔着一层。他越落越深，越坠越远。恍惚中，他又听见那久违的呼唤，万分辽远，隔着遥远的彼岸，跨过生与死的界限传来。 小恋， 百里渊伸手摸摸迟燕的额头，她蜷在被子里闭着眼，一张脸苍白的像冰雕，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层阴影，说不出的憔悴。 哥哥在服药的时候都很安静呢，一点也不像旁的刺客，发疯的发疯，撒泼的撒泼。 百里渊撑着下巴望着迟燕的睡颜， 极乐谷会让人产生幻觉，你说他会看见什么，段先生？ 外面刚下过雨，地上泛着粼粼的亮光，段九望着清幽幽的夜空，什么也没说。 你在等什么？ 百里渊问他。 等夏侯恋的死讯吗？ 是啊。 段九长叹了一声， 毕竟是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他要死了我心里难过。这个孩子从小就顽皮，刀谱不好好背，刀术也不好好练，到了12岁还是个半吊子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才决定将他培养为下一代切兰主持。 百里渊坐在椅子上晃着腿， 他怎么能和迟燕比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